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李金斗是著名的相声演员，他13岁做科学习相声艺术，得到前辈王长友、谭伯儒等相声艺术家的指导，后来又拜相声名家赵振铎先生为师。李金斗学习各相声名家的表演艺术特长，集北京的清雅、天津的火爆、东北的粗犷于一身，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和您说说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故事。他把说学逗唱巧妙地结合起来，同时呢又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相声的技巧，并运用到现实相声表演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师父赵振铎对他的关怀是李金斗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赵振铎对李金斗不但有知遇之恩，还有如父亲般的情怀。李金斗的相亲成家都是他帮李金斗一手操办的。为了让爱徒潜心钻研艺术，李金斗的儿子小学6年都是在赵振铎家吃住的。赵振铎的两个儿子早已把李金斗当成大哥。后来赵振铎不幸患上了食道癌，李金斗跑前跑后请专家会诊，天天往医院跑，又买甲鱼又炖鸡。在师父最后的日子里，李金斗和师父的两个儿子一样轮班，日夜守在床前为赵振铎洗脸擦背翻身接尿。师父走的那天，李金斗身穿孝衣，头顶孝帽，向吊唁的人们行大礼致谢。在场的人员都十分感动，纷纷说赵先生可以瞑目了，他能有李金斗这样的徒弟真是太好了。从师父生病到入土为安，一年间李金斗的体重降了15斤。李金斗除了相声以外还有一样拿手的本领，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先来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的相声《捉放曹》，之后再跟您聊。 每一个人的爱好啊都不一样。 那么你爱好什么呢？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京剧。 哦，你喜欢看？ 不，我喜欢唱。 唱？ 但是我这个唱还与众不同。 你有什么特点呢？ 看见什么唱什么。 哦，这位是戏迷。 可不是吗？生活戏剧化。 这话怎么讲呢？ 比如说早晨起来漱口吧，要用京剧曲牌伴奏。 这用什么曲牌呢？ 这个曲牌的名字叫水豆。 水稻 就是董达，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就用这个曲牌伴奏我漱口。 这怎么伴奏啊？ 挤好了牙膏，拿起牙刷来，董达， 怎么回事？ 沾上水了。 是啊， 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大把一大将，大把一大将将将扑。 怎么回事？ 腮帮子来一窟窿。 你看，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呢？ 疼得我直叫唤呢。 哼， 我妈过来了。怎么了？哦，腮帮子弄一窟窿。 哼， 该。 嗯，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来的？ 就是啊， 不好好念书瞎唱什么啊？我这么大岁数，我病了你也不管我，将来我怎么办呢？我 老太太伤心了。 我一看我妈哭了，我想起出戏来。 什么戏啊？ 赤桑镇。 哦，这是球派花脸戏。 我冲我妈一抱拳，嫂娘 啊，管你妈叫嫂娘。 劝嫂娘就流泪，你免那悲伤，养老送终低沉那当，八年之后第九十的大小的 这怎么回事？ 我妈打我一嘴巴。 该，早就该打你。 哎呀，我妈一看管不了我了。 嗯， 没办法了，怎么办呢？ 嗯， 得了，送科班学戏去。 哦，把你送科班去了 啊？ 送到哪个科班啊？ 北京最大的科班。 哪个？ 妇联成。 哦，这个妇联成分喜联复盛世元运七科， 可不是。 那么您是哪科的？ 我是这个妇科的。 妇科的。 哎， 那咱二位差不多。 哦，您也妇科的。 我产科的。 咱俩是妇产科。 本来嘛，有妇科的吗？ 您没听明白，喜莲复盛是元运第三科妇字儿的。 那像什么谭富英啊、马富禄 啊、如富兰呢、如富慧啊， 我们都是一块儿科出来的。 对，科出来的呀。 您没听明白啊，一个科里学出来的。 哦，那您的艺名是什么呀？ 我叫傅氏。 你叫什么？ 傅氏。 傅氏。 哎， 您怎么不叫柯达呀？ 台卷啊。 那有叫傅氏的吗？ 你没听明白，富贵的富，世界的世，傅氏。 哦，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对。 那么您是唱哪工的呢？ 正经铜锤花脸。 是啊。 哎， 我也喜欢京戏。 您是唱什么的？ 我唱正宫老生的。 哦，您是唱老生的。 对对对对对。 你学过吗？ 没有，我是业余演员。 业余演员。 对， 票友啊。 对对对对， 没关系，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这位口气还真不小。我今天就没事，咱二位能不能合演一出啊？ 好啊，咱们两个人唱哪出戏？ 咱们唱一出啊，铜锤老生正宫戏《捉放曹》，怎么样啊？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过这个戏太长了， 咱们唱不全，咱们是掐去两头， 不唱当件。 哎，那就甭唱了。 那是 唱当件。 唱哪一点呢？ 公堂一折。 哦，这个地方可最精彩啊。 对对对对。 这里有几个角色你知道吗？ 一共有三个角色 啊。你说说我听听。 捉放曹首先得有曹操啊。 当然了， 这是铜锤花脸。 铜锤花脸。 哎， 这是我的正宫。 对啊。 那我来。 好好， 我来我来我来。 哎， 还有谁？ 还有中毛县令陈功。 陈功是 正宫老生啊。 那是你的活。 我的我的。 你来你来你来。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王顺怎么办呢？ 这个您得赶一个了。 我带下来。 我赶不过来。 那没关系，我科班出身呢。 嗯，行行行，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好好好好好。 咱们现在就开始唱戏。 现在开始唱。 咱们唱戏的时候得穿衣服吧？ 哎，对，多新鲜呢，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你这人怎么外行了？ 怎么外行了？ 你不懂啊，唱戏得穿那个唱戏的衣服。 那是啊， 什么黄的啦，什么绿的啦，还绣着花，还有那东西。 是 那有吗？ 那叫行头 啊。说行头怕你不懂。 我连行头都不懂啊。 不是你有没有行头吧？ 没有，咱们就素声唱。 哦，这素声唱。 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个伴奏怎么办呢？ 场面也没有。 场面也没有。 咱们用嘴打。 用嘴打。 哎，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您打家伙。 这可以， 可以吧？ 这可以，这可以。 那咱们把这个桌子得往后搭一下。 搭桌子干嘛？ 咱要分出前台后台来。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呢？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嗯， 那儿为上场门，这儿为下场门。 是是是是是。 哎，咱们归到下场门。 哦，您台上就不需要什么了吗？ 我还得准备一个椅子。 准备椅子干嘛？ 一会儿我得坐呀。 老家伙够油的。 哎，什么叫油啊？ 还给自个儿找把椅子坐， 这是道具呀！ 啊，好好好好好， 行，咱们归到上场门 啊、哦，到上场门， 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我给您打家伙 啊， 打什么家伙？ 小锣上啊， 哦，小锣， 哎， 哦、教我了，教我了， 哼， 小锣，小锣， 小锣啊，还老锣呢？ 哎，你不说小锣吗？ 这个小锣您得打响了，呆呆，那才行呢。 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 这还用告诉啊？ 再来， 砰， 呆呆， 什么味儿啊？ 呆呆，呆呆，呆呆， 我封台等你啊！ 啊，你先走吧。 什么？我先走吧？ 啊？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 透袖， 我以为轰苍蝇呢， 像话吗？ 再来， 官居心里与里民判断冤案呐，情。别打了，头戴乌纱双翅飘， 就这脑袋呀、啊、 黎民不信罗逍遥， 说的多好听的， 虽然七品蓝官小， 还嫌官小呢， 一定担心保汉那朝。 这家伙是保皇派呀、啊、 谁保皇派呀、啊、你打家伙吧， 等等 下官， 呆呆， 信臣， 呆呆， 民工， 呆呆， 子贡台， 呆呆。 你就会呆呆呀、 啊？哎，你告诉我的呀、啊？ 我这一念白呀、啊，你就别再打了。 好，那您念白吧。 官居中茂信正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命王顺登四门盘查，听到这般时候未见就见，所有 叫谁呢？ 所有 哎 哟， 伺候了， 还放粪啊？ 等等， 不要， 哟， 伺候了， 等等， 你还有信心的没有啊？ 哎，你说怎么办？ 您那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哦，该我上场了。 哎， 那您再来一句， 不要， 哟， 伺候了， 砰， 回去， 什么意思？ 您这王顺是小话脸，应该是啊，你得这么上。 这您教我了。 不要 哟， 伺候了 啊！ 柴柴令定柴， 啊！ 柴柴令定柴。 啊！ 你就会啊哈呀？ 你说的。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 什么白？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再来。 喂呦 呦， 伺候了 啊哈， 台台令定台，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知。 哎，禀子呀，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矿，一切切矿， 赤龙潭日虎穴多灾地火。 你扛起来，你冲来矿，一切切矿。 有谁知东某仙子路亡落怒冲冲，我且把 大大 这地帅呀爱过。 好，哎，你叫什么好啊？ 这起带头作用， 这像话吗？往下唱啊。 下边什么词儿？ 你还叫好呢？ 怎么了？ 我刚告诉你都忘了，你太笨了。 谁笨啊？ 你笨。 我一点都不笨 啊！ 我都让你给我支支糊涂了。 谁给你支支糊涂了？ 您让大家看看，有这么演戏的吗？ 怎么了？ 还没演呢，他给自个儿找一小凳 啊，道具啊， 就坐这儿了。恩盆一声出来，一屁股就拍在这儿了。啊，派头还挺大，您看始终没起来。也难说呀，你们家哪儿坐过这么舒服的凳子，是不是？ 那至于吗？ 您再看我啊，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赶曹操，左不是右不对，干嘛？你这累傻小子呢这啊， 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啊，那咱俩换换。 是换换。 换换换换。 怎么换呢？ 我来成功，你来曹操。 哎，这不像话。 哎，成功坐什么我也舒不舒服，是不是？ 这不行不行。 哎，我来。 我跟你说啊， 怎么了？ 这个我这个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那没关系，你按老生唱一样。 没有那么唱的呀。 哎，我真是舒服多了。 我跟你说啊， 哎，下面战地可是辞过曹操。 别忙， 怎么了？ 不是我缝这一腿儿啊。 你缝啊？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下面战地可是辞过曹操， 理知无名，何必不问？ 下面战地可是辞过曹操， 理知无名，何必顾问？ 下边战地可是辞过曹操， 是我， 是你就是你们，你瞪眼干嘛？你们欺负小孩吗？ 他哭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的词儿？ 你的。 别嚷嚷啊，是不是？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呀？呸呸呸呸呸呸！啐嘴子， 你啐我一口，啐你五口，啐你四口， 这还有赚的呢。 降安曹操，自吃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丹林？哈哈，你带怎讲？ 这陈宫怎么了？ 安时不跪呀？你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你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怎么了？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曹先生， 曹先生， 曹将军， 嗯 ，Mr. 曹， 这陈宫还会英文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粗鲁？ 嗯， 这么的固执，这么的无情。 嗯， 你虽然对我这种态度，但是。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喜欢我？ 孟德， 嗯， 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多么的伤心， 嗯， 多么的难过， 嗯， 多么的失望。 是啊。 哦，我最亲爱的曹操。 啊，去你的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说说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故事。现在我来告诉您李金斗擅长的另外一个拿手本领，那就是做饭。李金斗笑言他富有特色的将军肚与他喜欢美食不无关系，平时除了演出就是排练，非常忙碌， 所以呢，只要休息在家，他就会扎起围裙亲自下厨，并且他的厨艺也很不错。李金斗最拿手的就是韭菜炒大虾，做出来是色香味俱全。好了，和您聊到这里，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为您送上南拳妈妈演唱的《吃你煮的鱼》，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间转回了15年级，爸爸说我们要和你分离，之后酒吧里那里断了音讯，我想大概都是钱的问题，家里的争吵一直都不停，不止一个人住的你是否开心，是你煮的鱼和你相依的心情，你总满着泪看着我离去，是你煮的鱼和我还不能养你，你却笑着说我至少还有你。那天你说我不能忘了你，有一种很酸很痛的心情，紧紧抱住了你，我叹了一口气，想着我最放不下的是你，大概就是我活着的原因，如果失去了你我会放弃呼吸，是你煮的鱼和你相依的心情，看着我离去，是你煮的鱼而我还不能养你，你却笑着说我至少还有你，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0，安全指数0，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